刘浩也是怔了怔，仿佛有些不相信眼前所看到的。半晌，这才反应过来，突然咧嘴一笑：“哼，这么巧，竟然是叶哥！你老人家这是在唐网馆？”刘浩三分惊讶，七分夸张的叫着：“哼，是啊，哦，怎么样，辛不辛苦啊？每个月多少钱？” 刘浩仿佛很关心地问：“1800吧。”陈国网吧普通员工待遇大多是包吃住1500，对于这样的零工来说，算是相当不错了。叶修因为是全职夜晚，所以多300块补助，1800的待遇。嘿呦！刘浩一副很是担忧的样子。1800呀？ 这有点紧张吧？怎么样，每月的烟钱够不够？不够的话，千万别客气啊，过来找兄弟们，反正也不太远，过条马路走几步就到了，不是吗？好啊。叶修依旧不以为的说着。一边唐柔却早听出这不是一般的寒暄，这问客人的语气很有些不对劲儿，转头望向叶修：“你朋友吗？” 叶修刚要答，却是刘浩抢了个钱：“哎，朋友可不敢当，我哪敢跟叶哥当朋友啊？准确来说，我们只是叶哥的下属。”叶修依然不语，目光直直地望向刘浩。刘浩连忙后退了一步，很是夸张地做出惊恐的表情：“哇，又是这种神情！哎，又是这种神情！啊！” 你们知道吧？叶哥只要一出现这种神情，那就是要训人了。哎呦，坏了！那个家王朝的会长陈野辉却立刻凑了上来。浩哥，他现在训不了你了吧？对呀。刘浩又是夸张的恍然状：“哎呦，我怎么忘记了？他已经不是队长了呀！哎呀！” 这可怎么办？叶哥，你现在一定还很想说我几句吧？哼，不过很可惜呀，你现在说，我却不用再听了。这位先生，你是不是喝多了？唐柔少有的出现了不怎么客气的语气。嘿，美女，你不用管。 这是我和他的私人恩怨。刘浩此时对于和美女套近乎，却已经没有了丝毫的兴趣。叶修笑了笑，将烟头从嘴里摘下掐灭，缓缓地站起身来，望着刘浩说：“以前总是说你，因为你做错事，你如果不想这样，也总得给我机会，是不是？” 唐柔扑一下笑出声来。陈国说的不错，这个叶修说话气死人的本领真的很大。听了这话的刘浩也果然燃了起来，之前装模作样的怪相都已经不见，额头上青筋立起，直着脖子挺到了叶修面前。“我不给你机会还是你不给我机会啊？从我入队第一天开始，你就一直打压我。” 一直不给我出头的机会，哼！我知道你是怕我，怕我一旦出头就会抢了你的位置。但你以为这样就可以压得住我吗？现在怎样？留在队伍里的人是我，被踢走的那个人是你。我现在是副队长，你现在是小网管，一个月1800，<笑>可笑，真是太可笑了。 叶修静静地望着他，什么话也没有说。刘浩肆意地笑着，陈叶辉也在一边陪着笑脸。王泽和方风然两个却是有些神情不自然地躲在后面，一言也不发。你们两个，叶修突然开口，刘浩立刻止住了笑声。 他倒想听听叶修还会说些什么，结果就见叶修朝他摆了摆手。 目光是落在他的身后。 让让，不是说你们两个。 刘浩回头一瞅，身后是王泽和方风然两个，但他又哪会再听叶修的话，真的让到一边啊。结果叶修也没去理会，只是自顾自的道， 你们两个今天打得不好，王泽，你还是太追求华丽了，多余的操作太多，反而容易让对手钻了空子。其实你今天的对手就是一个你很好的学习榜样，简单实用，如果你能做到他那样，再加上你流畅的操作技巧和节奏感，一对一不会输给任何人。方风然，你太小心翼翼了，总是患得患失，要知道作为职业选手，大家的反应和操作速度的差距有时候连零点几秒都不到，你总是想那么多，当然总会被对手抢到先机。用脑子打比赛是好事，但你有些太过头了，有时候要学着凭直觉去做判断，直觉并没有你想的那样不可依赖，那其实全是你经验的积累。 王泽和方风然两人怔怔地听着，听完却不知道该做出如何反应，应声还是不应声，两人最后只能把头深深地埋了下去。 喂， 也傻傻地听了半天的刘浩这才猛回过神来，突然跳出来， 干什么？还当你是队长吗？你有什么资格还这样教训我的队员啊？啊？ 还有你。叶修望向刘浩，孙翔在第二回合气势如虹一挑三的时候，你有没有意识到点什么？团队战他完全凭借个人实力发挥的时候，你有没有提醒他什么？对付洋葱和许斌的组合，你心里有没有完整的战术构想？ 我 总是说你，因为你做错事，不让你出头，因为你还差得远。不过你挺能干，竟然不惜用这样的手段爬了上来。既然如此，那就好好干，这个位置不是那么容易做的，实力要有实打实的实力，加油吧。 靠你。 好了，四位请回吧。叶修下逐客令， 凭什么？我们是来上网的，给我们四台机器。 刘浩喊道。叶修手里拿了一个报纸卷成的纸筒，朝着一边墙壁上挂着的东西敲打了几下，但此处灯光不明，有些看不太清。 小唐，这里的灯给亮一下。 叶修回头说。 哎。 唐柔应了一声，调亮了这边的亮光。叶修再度拿纸筒敲了敲上面列着的一行条款，回头对刘浩说， 看到了吧，本网吧谢绝接待酗酒者，不好意思了四位。 你。 刘浩怒，他们是喝了点酒没错，但离醉还远，哪里说得上是酗酒者，这家伙分明是拿鸡毛当令箭嘛。刘浩正准备理论，叶修却淡淡地说了句， 别闹，你们可也是公众人物，闹的话对你们不好看。 说完，叶修静静地从口袋里掏出烟来，弹出一根放到嘴里。刘浩目光很是恶毒地盯着叶修，终于还是一咬牙转过身， 我们走。 不送啊。 叶修点烟，目送四人出门，深吸了一口。唐柔这时早停了手头的游戏，一直静静地看完了这一幕。他看到叶修在吐出那口烟的时候，脸上似乎也是惆怅了一把，但随即就恢复了平时里那要死不活的懒散样。 什么人啊？ 唐柔多少还是问了一句。 以前的同事。 荣耀职业圈的人？ 嗯。 很有名吗？ 哼，挺有名的。你居然都不认识人家，让人很没面子，你知道吗？ 没办法，打荣耀的我就知道两个人，都是果果总说起来的，一个叫苏沐橙，另一个叫叶秋来着。尤其那个苏沐橙，果果好喜欢他呀。 他的房间以前还贴有苏沐橙的广告画呢。 哦，现在好像没有了。 你进过果果的房间？ 有一次帮他拿被子来着。 叶修忙解释，以免被误会成喜欢偷闯女生闺房的家伙。 哦，他又在沙发上睡着了。 唐柔倒是经验丰富。 是啊，他总是这样， 三天两头，没准这会儿就在沙发上睡着了。 不如你去看看他。 你没事？ 我？你觉得我会有什么事？ 他们， 哼，小场面而已，哥哥我大风大浪什么没见过呀。 那就好。 唐柔说着就上楼去了。叶修望着他的背影，又是笑了笑。这姑娘倒也心好，还怕自己不痛快，在这东拉西扯的，有意识的陪他聊了会儿天。唐柔上去不大会儿又下来了，过来后就宣布：“ 猜的一点都没错，他又在沙发上睡了。” 叶修感慨了下，手头却已经又在专心的操作着游戏了。唐柔这边也继续的停在半中央的副本，默默地打了一会儿后，忽地又问了一句： 他们还会不会再来？ 不会。 为什么？我觉得他们知道你是这里的网管的话。 唐柔话没说透，他知道叶修也看出这些人的意图了，这些人看到叶修就更想在这里开机器，这样网管作为网吧的服务人员可是要被他们借机给好好使唤一通了。 因为他们不方便。 怎么不方便？ 你想想啊，一个 NBA 的篮球明星如果随便出现在一个一群人的篮球场上，会是什么样的景象？ 哦， 一样的，网吧是荣耀玩家聚集最多的地方，他这样的人物随便出现在这里，这不找围观吗？他会比我更烦。 我明白了。 唐柔也立刻想起那四个家伙进门前还先由一个人探头看了看有没有人来着。 别理这些了，赶紧练你的级。 我20级了。 哦。 叶修转头一看，韩嫣柔果然已经升到20。 转职，然后来冰霜森林。 转职任务对于一般新人来说可能会略有一点操作上的难度，经常要反复折腾好几回，但对于手速不俗的唐柔来说却没什么困难，顺顺当当便把转职任务给做了。韩嫣柔正式成为了一名战斗法师。 你在哪边？ 唐柔问叶修。叶修游戏里发了个坐标位置过去，他和田七、月中眠已经朝副本那边赶去，另外又给包子入侵发消息叫他来副本。结果包子入侵这会儿倒是 PK 场里 PK 上瘾，独孤求败，让他来副本还不情不愿的。叶修真是拿小白没办法，玩什么都飞快上瘾，玩什么都甚觉有趣。一边赶路，叶修一边又给霸气雄图的会长叶渡寒潭去了个消息，问了一下家王朝五人组的资料搞到了没有。 还没有呢，装备这个不太好搞。 叶渡寒潭答道。荣耀里没有直接查看其他玩家资料的设定，要知道一个陌生人的装备，那就需要对装备很熟，然后去观察角色身上的装束。叶渡寒潭这事儿也挺上心，专门派了工会的装备达人去寻找这五人来研究装备。 职业呢？职业应该已经知道了吧？ 叶修问。这个难度不大。 嗯，这个已经打听到了，灰黑色是魔剑士，海风神枪手，子不语是拳法家，无处可逃魔道学者，钱袋子是元素法师。 好，我知道了。 叶修回道，嘴角已是不经意地笑了一下。魔剑士、拳法家和神枪手 这刚刚好就是刘浩、王泽和方风然三个人所使用的角色。看到这三人和负责家王朝的工会长陈叶辉在一起时，叶修就已经有了这个猜想。现在一看，果然第十区冰霜森林的这个副本记录确实是出自职业选手的手笔。不过这三人也真是有够闲的，居然出手来打冰霜森林这么低级的记录，这到底是图什么？就为了一乐？叶修一时也想不出所以然，就算想刷副本玩玩乐子，也大可以去神之领域玩，难不成只是为了创造记录的快感？这真是这样，那叶修必须得要替他们汗颜一下了。挑战记录，你挑战新区冰霜森林的，你就好像 NBA 球星跑来要和高中生一决胜负一样，好意思吗？不过不管好不好意思，职业选手出手确实不一样，十大区的冰霜森林都被他们一举给破掉了。其实在各大区里早有一些副本的最终记录是出自职业选手，而且最后都是所有区的最高记录，但这些记录却一点都没被人仰慕，反倒是惹得该区玩家纷纷骂娘。这职业选手搞出来的记录明显比普通玩家高出一截，普通玩家百般努力怎么也弄不过去，平白就失去了一个上榜单拿奖励的机会，当然会不爽。职业选手怎么了？职业选手不去联盟打比赛，跑到网游里来欺负人？这是以前充斥在讨论区的一些声音，弄得刷出记录的职业选手个个灰头土脸，完全不敢声张这副本记录是自己打的。刷出记录的角色也无人再用，基本就是过街老鼠。其实职业选手这也是无心之事，只是无聊随便玩了下而已，没想着会闹成这样。到最后更有阴谋论者认为是游戏公司请了职业选手，故意制造出高不可攀的记录，好不让玩家刷记录拿奖励。游戏公司这真是躺着也中枪啊，六月飞雪般的冤屈。当时吵得最凶的时候还出来解释过，后来还和职业联盟交涉，联盟也规定职业选手不许跑网游里去搞这些。不过这规定是规定，又没有啥检测的法子，所以主要还是靠职业选手的自觉。不过职业选手老实说也真没什么兴趣跑去创造这种破纪录，在这之后就更加少见了。毕竟搞个太明显的职业级纪录出来，肯定会被千百万玩家在背后戳着脊梁骨骂着娘，这种感觉得是一些心理扭曲的家伙才会喜欢。所以对于刘浩他们三个打了个冰霜记录副本的记录，叶修也没深想，看他们和陈叶辉混在一起，估计就是陈叶辉一提，三人也就随手打了一打。低端副本也有低端副本的好，虽然传出去会更没面子，不过低端副本的记录也没多少人会太注意。